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去世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马忠瞅了瞅糜芳，又看了看傅士仁，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哼，真是无用之辈。 嚯， 他来神气了 啊！ 糜芳、傅士仁一听，哎呀，马忠将军，我们不放心您，四外再找您，才在这儿碰上。您看这怎么办呢？是不是先到我们大营里歇息片刻？ 哼， 只好如此，掏钱带路。 哟， 马忠在糜芳、傅士仁跟前挺神气。那当然了，你别看马忠见了关兴、张苞哆嗦，见糜芳、傅士仁呐，他那拿手大了。因为什么呢？糜芳、傅士仁是两个降将，那降将和战死于疆场的将军比呀、啊，那成色由天上差地下去了。不管怎么说呀，您这脊梁骨断了，所以您就得呀受着点儿。糜芳把这位马忠让到了自己的大营，置酒款待。马忠在正当中这么一坐，糜芳给斟酒，傅士仁给布菜。马忠坐在这儿哼啊哈的，瞅哪儿都不顺眼，吃什么都不是味儿。最后啊，还把这糜芳、傅士仁由大帐里给轰出去了，别跟我这儿捣乱了，让我自己这儿清清静静的休息片刻。嘿呦，糜芳、傅士仁一咧嘴，只得由中军帐退出来。实际这中军帐是他们俩人的，让人马忠了，这俩找了个小帐篷，跑里头眯着去了。这两天心里最不是滋味的，那就得说是糜芳，他有什么不是滋味的？哎呦，您想想啊，刘备在西川当了皇帝了，这次御驾亲征，领着那么多的人马，数不清的上将，杀到江东来给关羽报仇来了。糜芳后了悔喽，当初不投降就对了。要是不投降，我跑到西蜀去，现在我还了得呀？我就是皇亲国戚了，还不是沾边挂拐的皇亲，而且是地道八百的国舅。怎么呢？刘备的夫人是糜夫人，糜夫人是我妹妹，现在刘备当了皇帝了，立了太子刘禅，太子刘禅是我的外甥，我可不是真正八百的舅舅吗？国舅啊，那我是茶来张手，饭来张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我何必在人家江东这儿受这份窝囊气？小小的个偏将马忠，你瞧他对我那神气，乌踢拉踢骆驼踢，咔咔的直放二踢脚，瞅我哪儿都不顺眼，我受他这个，你算是干什么的呀？你敢跟皇亲国舅平起平坐啊？我是什么人物？你是什么人物？现在你家副国舅是天上的明月，你马忠不过是个小小的萤火虫。 这小子也错翻了眼皮了，他也不跟我客气点，眼看江东就完了。可真的呀，糜芳想到这会儿倒吸口冷气，江东要完了我怎么办呢？啊，哎呦，他坐不住了，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窝囊啊。这要刘备在江东大获全胜，灭了孙权之后，别人得怎么议论我这个堂堂的国舅啊？哎呀呀，我怎么就走错了这么一步呢？我这眼光怎么就这么短浅呢？再往远一点看看就不行吗？当时为了自己活命就投降了人家东吴，现在是追悔不及呀。他坐也坐不住了，站也站不安了，糜芳就打这帐篷里出来了。他想出来干嘛呀？得得空气，散散步。他往这儿一站，忽然间就听见有哭泣之声。糜芳顺着这声音就过来了，他走到一个帐篷的跟前停住脚步，这哭声就从这帐篷里边传出来的。糜芳侧耳一听啊，差点吓趴下。怎么回事儿？感情这帐篷里边啊聚集着好几十名军校，你一言我一语，大伙在那儿说呢。说什么呢？嗨，我说弟兄们啊，咱们都是荆州的兵，可不是吗？现在咱主公领着人马杀回来了，咱还在这儿干嘛呀？当初咱上了当，听了糜芳附身的鬼话，投降了人家东吴，江东根本不拿咱们当人待。现在主公刘备不是回来了吗？我看呐，咱们投主公去得了，别在这儿受这份罪了。要不投的话，咱们就得跟江东人马一样，落得个尸首两离呀。你这话说的对，哎，可有一样啊。我说兄弟啊，咱们没有进谏之功啊，另外咱们还投降过东吴。呸，你别听那，投降东吴那不是糜芳傅士仁干的吗？他逼迫着咱们非降不可呀，按照咱们本心呢，没有一个愿意投降的，对不对？对，没进谏之功也不要紧，咱眼前不是放着俩呢吗？咱把糜芳傅士仁一杀，把他们的人头送往御营，不就完了吗？哎呦，糜芳吓得一转身跑回帐篷，他就把傅士仁叫起来了，把这番话怎么一说，傅士仁傻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么说这不是这叫兵变吗？啊，就是啊，这军校要是哗变了，那谁也制止不住啊，什么样的主帅也不好使了，那你我该当如何呀？糜芳一听，咱们得想个活路啊，眼前只有一个办法，咱就把这马忠给杀了，因为他是杀害二军侯关羽的凶手。把马忠杀了之后，咱们就拿着他的人头到西蜀大营去投刘备，一方面请功，一方面请罪。请功呢，咱把马忠杀了；请罪呢，是咱们当初啊不该投降东吴啊，但是咱那是被迫无奈，上当受了骗了，好好央告央告主公刘备，他也能饶恕咱们。哎，傅将军你看怎么样？傅士仁听到这儿啊，站起来了，在帐篷里转了好几个圈儿。哎呀，我说糜芳将军呐，啊，你这主意不行不行不行。怎么了？怎么不行啊？你说说呀。嗨，这不是明摆着吗？咱俩甭说拿着马忠的首级呀，就是拿着孙权的首级到西蜀大营里去见刘备，他也放不过咱们。不不不，糜芳听到这会儿把胸脯这么一挺，我说傅将军你想哪儿去 你哪知道刘备的为人？你别忘了，我们是骨肉至亲呐。当然了，现在他在西蜀称帝了，继承汉统，他是皇上，但是他不管什么爵位，他也是我的妹夫，我是国舅啊，你也得替我想想，即便咱不杀这马忠，我早晚也得投过去，这道理不就在这摆着呢吗？哪有说自己的妹丈做了皇帝，而堂堂一个国舅屈于人下，总在东吴这儿忍着的道理？你可别后悔，因为当初你劝我归降的江东，我可对得起你，没说别的我立刻投降，今儿个我这可是为你好，也算是报答报答你。你要是满腹狐疑拿不定主意，你可别耽误了我，因为我只要投过去，我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哎呀，傅士仁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啊，我说糜芳将军，既知有今日，何必当初？你当初不应该听信我那几句话就归降东吴海，那你不是为了活命吗？当初要不是投降，不是命就早没了吗？命要是完了的话，你我就没有今天了。哦，傅士仁点了点头，心里说这倒不错呀，虽然这糜芳没把所想的全都说出来，但是我也明白了，合着谁有奶谁就是娘啊。哦，我说糜将军，你敢保证咱俩去了死不了？死不了，我告诉你得了，那刘备皇帝为人特别忠厚，那心才软呐，只要你跪倒求饶，跟他把实情这么一说，他立刻就会宽恕你。我敢保你傅士仁将军比现在在江东这儿要官提三级呀，你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呀，就别犹豫了。好，傅士仁点点头，你跟刘备是实在的亲戚，你现在可以称得起是皇亲国戚，那我就相信你了，咱们是及早动手，不能再耽误了，马上行事。两个人打定了主意，提着宝剑就奔马忠的帐篷来了。马忠是蛮逍遥的，这个家伙心眼儿也不少，在关兴张苞面前他逃跑了，可是来到糜芳傅士仁的跟前，他把架子端得滴溜圆，他觉得这俩呀都是降将，绝不敢把他怎么样。他万没想到糜芳傅士仁暗下毒手，当夜就把马忠给宰了，提着马忠的人头，两个人带着十几个军校就跑到西蜀大营来了。刘备一听禀报什么？糜芳傅士仁杀了马忠前来见我，他来得好。刘备立刻吩咐让关兴就在帐口外设摆香案，供上关羽的灵牌。干嘛呀？我要拿这三个贼子的人头啊祭我二弟关羽的灵牌。传令升帐，糜芳傅士仁肘膝而行啊，用那胳膊肘和胳膊棒在地下爬，爬进大帐给刘备叩头。傅士仁不能言语了，在这儿就得听糜芳的了。糜芳是哭诉前情啊，我怎么受的骗，怎么上的当，被迫无奈，因为江东军校造谣，说是那时军侯关羽已经被害，荆州已经丢了，我们再守着空城也守不住了，迫不得已之下我们暂时归顺了江东，心里一直惦记着陛下您， 此次您御驾亲征，领天兵来伐东吴，您的发兵之日也就是江东灭亡之时啊。我等弃暗投明，这叫上合天意，下顺民心，愿陛下万万岁，陛下大开隆恩，饶恕我等吧。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啊。您不看死在糜夫人的份上，也要看在现如今在成都我的外甥太子阿斗的面上，饶我一命。呵，糜芳这通说呀，一边说着一边哭，他装出了一副可怜相。刘备怎么一听，啪嚓一下把龙书案一拍，好大胆呐、啊，大胆的糜芳傅士人，你们两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今天还有脸在我面前这会儿哭呢？嗯，你们从哪里编造了这么一套鬼话来欺骗朕公我呀？我家二弟关羽之死就是由于你们的按兵不救，江东骗你们，江东的孙权刚一发兵，你们就吓破了胆了，吓得立刻开城大降。为了保全你们的狗命啊，今天又跑到我这儿来请罪了。你们哪里是请罪？我来问你，寡人我有打江州一起兵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来呀、啊？哦。现在眼看江东土崩瓦解啊，朝不保夕了，你们的狗命也保不住了，这才跑到我这会儿来哭诉求饶啊。哈哈，苍天有眼呐、啊、不能放过你们这两个贼子，我要把你们杀了，以为我二弟在天之灵关兴何在。关兴答应一声，出班插手十里呀、啊，将此二贼拉出帐外，就在你父灵牌前凌迟处死。凌迟寡喽。关兴谢旨啊，就把糜芳傅士人由的帐里给弹出来了。哎呦，傅士人瞅了瞅糜芳，糜芳啊，你都怎么想的呀？啊？你这富贵梦做得太甜了，嘿嘿，我悔不该听信了你的话，跟着你到这儿来送命啊。这时候糜芳啊昏过去了，吓得昏过去也没用，发昏当不了死啊。关兴亲自动手啊，就把这两个家伙给剐了，然后把这三颗首级糜芳傅士人马中往灵桌前一放，关兴跪倒大哭，这算给他父亲报了仇了。关兴在帐外边哭，张苞在帐里边哭啊。张苞哭什么呀？他瞪眼瞅着人家关兴复仇已报，杀自己父亲的仇人现在连个影子还没看见呢，我这复仇何日得报？刘备赶忙安慰张苞，先知不必悲伤，寡人立刻进兵啊，就要给我三弟义德报仇，誓取江东，吩咐一声起兵，兵进萧亭。这句话刚一出口，让黄权给拦挡住了。陛下且慢，不能这样长驱直入。嗯，刘备很不高兴地看了黄权一眼，黄爱卿，你为什么阻拦呢？万岁，您莫要小看吴国的军将啊，江东的人马呀可是很勇敢呐、啊、而且他们很会打仗，咱绝不能这样粗心大意，我们的水军顺流而下您看多容易、啊、但是要是退回来呢，那可就难了。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咱的人马已经出了魁关口了，这是顺流而下呀，往前走 一马当先的往前冲，这倒挺容易。等要是让人家咔嚓一下子把魁官给掐住，咱要回都回不来了。魁官就是瞿塘峡口啊，那是三峡天险，这地方西洼霸蜀，东连吴楚，是个天然的门户，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呀。万岁，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微臣我想过多次了，不如万岁您给我一道旨意，让我做个先锋往江南去攻打，万岁您呢在后面接应，您千万不能轻易的这样自己去冒险，请万岁三思。哦，刘备瞅着黄权点了点头，他觉得黄权这些话说得很有道理。可是他转念一想，刘备把眉头一皱，心里说，黄权呐，你这样瞻前顾后的，这胆子也太小了。怎么着吧，寡人封你为镇北将军，你就留在江北统管江北的这些军马，以防曹丕来接应江东啊。寡人亲自率领着大军由江南进兵，水军沿江扎下水营，配合岸上的大军，咱们随时准备来加攻江东。这样一来，江东必灭，孙权必擒呐。刘备说完了这番话呀，黄权站那儿没动窝，他也没领旨，没搭声。刘备就瞅着黄权，心说我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刘备的话一字一句，黄权听得清清楚楚。他怎么没有立刻领旨呢？他觉得这个事儿不妥。他不同意呀，刘备领着兵一个劲儿的往前这么攻啊打呀杀呀，这样长驱直入，这就是冒险呐，很危险。黄权的意思呢，是让刘备在这儿扎住别动，自己先去探探虚实，如果有什么风险，那么自己呢都把它担当起来，也比万岁呀、这样轻易冒进强得多呀。不过黄权一看刘备那个样子啊，还是两个字铭记于他的心头，什么事儿啊？报仇啊！刘备这个报仇心太切啊，现在又来那个是话都听不进去那劲儿了。黄权为什么半天没说话？他在心里头犯思量。黄权心想，在成都的时候，那么多的重臣都没劝阻住皇帝呀。后来呀，刘备都想把秦宓下狱了，连诸葛亮丞相都没办法搭声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 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金马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备这个报仇心太切，现在又来那个是话都听不进去那劲儿了。黄权为什么半天没说话？他在心里头犯思量。黄权心想，在成都的时候，那么多的重臣都没劝阻住皇帝呀。后来呀，刘备都想把秦宓下狱了，连诸葛亮丞相都没办法搭声了，就是没办法说话了。黄权知道诸葛亮最后还给刘备上了一道表彰呢，劝他不要这样轻易统兵去伐江东，要报仇也可以派一员大将去就行了。如果说您要是去伐曹丕，您倒可以呀、啊、亲自去。刘备不是把那份表扔地下了吗？扔那表是什么意思？那就是阻谏，谁也别劝了。另外要关起秦宓了也是给别人看的，你们谁要是再劝阻我，那就跟秦宓一样一块儿都下牢。您说诸葛丞相还怎么开口了？这些事儿黄权都知道。现在刘备传这个旨啊，黄权听得很清楚，但是他不愿意领这旨，他不愿意按照刘备说的这样去做，这样做不妥。他还想劝说几句，自己找不着些适当的词儿，怎么能够把这位皇帝给说服了？说的他在这儿按兵不动，这就对了。刘备这么一瞧，合着你就看着我，我就看着你，这么看着呀？黄爱卿，我实话告诉你，你说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你的胆子过于的小了。说你胆小啊，也冤枉了你。你胆小敢在我跟前请令，你领一支人马前去探路，我说你是有点瞻前顾后，想的太多了。告诉你，黄爱卿，寡人从打出世以来就过的是戎马生涯呀，我打了大半辈子仗没干别的，这大半辈子光打仗了，就闭着眼睛打，我也知道眼前是个什么样的阵势，什么样的阵仗我都见过，你就不必多虑了。刘备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不错，他确实打了大半辈子仗，不过刘备从来也没讲过这样的话。今儿个他被黄权所感动了，看出黄权是一片忠心呐、啊、所以自己把内心深处藏着的这些话也就全说出来。最后他告诉黄权，你呀、啊、 就按旨意行事吧，立刻起兵。咱们是三路进军呐、江南一路，江北一路，加之水路的人马，这不正好是三路吗？现在刘备气势正盛啊，出兵以来可以说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他才这样长驱直入，由江州一起兵，起兵到巫峡，由巫峡到秭归，现在他要从秭归兵进一道驻扎在萧亭。萧亭是个古地名，这地方在哪儿呢？在现在的宜都县西。刘备这个布置也不能说不厉害呀、他这个三路夹攻啊，就好像张开了一扇渔网一样。刘备早就打定主意了，我就静悄悄地在这儿等着你，我看你孙权派谁来迎敌，你来一个我就逮你一个，来两个我就捉住你一双啊。刘备这一进兵，哎呀，称得起是声势震天，可把江东的军民吓坏了，一个个吓得是胆战心惊，日夜嚎哭啊。韩当、周泰几位大将也非常的紧张，他们赶忙上表，表奏孙权：“您得赶快想个主意。”孙权也有点懵了，当时聚集文武，商量对策。眼看刘备的人马就要占据咱们的江东了，为了这个荆州啊，江东六郡八十一州都危在旦夕呀，这可怎么办？众文武啊也都面面相觑，这回大伙儿觉得可没什么主意了。怎么呢？把所有的大将都派出去了，也没抵挡得住这位刘备。我说这刘备是要干什么呀？把潘璋也杀了，马忠也斩了，糜芳副使人也完了，要说也差不多了，他怎么还往前只进不退呀？看这意思非要把咱家主公孙权给捉了去，是怎么着呀？这时候谋士布置站起来：“主公啊，西蜀刘备所恨者乃吕蒙、潘璋、马忠、糜芳副使人呐、现在除吕蒙之外，剩下的这几个人都已经叫刘备给斩了。吕蒙是病死的，那反正这人也死了，那么就算是刘备这仇算报了，怎么他还不退兵？我明白了。”孙权一听：“你明白什么了？现在咱们这不是还有俩人呢吗？一个是范江，一个是张达，这两个人偷偷的杀害了张飞，把张飞的首级送来了。主公当初您不应该收下这俩人呐。”刘备这进兵的意思呢，就是这俩人还没捉住呢，张飞的头还没还回去呢，请您现在派人把张飞的首级送回，把范江、张达绑缚到刘备的跟前，然后您再答应把荆州还给他，把夫人给刘备送回去，大概这就能罢兵讲和了。哎，我说诸位，我说的这主意对不对？在座的几位文官点了点头。主公，布置先生这话很有道理，我们也想到这一层了，大概是这么回事儿。要不主公您试试？孙权现在没主意可想了，只得听从布置之计呀、就依先生之计吧。来，把范江、张达与我绑了起来，把这二贼给捆起来了，然后用锦匣，沉香木做的那匣子，乘着张飞的首级，派一位使臣程炳先生拿着国书到御营去见刘备，是当面讲和呀。程炳答应一声，刚要走，哎，慢来慢来。老先生张昭点了点手，把程炳给叫住。孙权看了看张昭， 子布，你有什么话讲啊？哎呀，主公啊，这么做行吗？孙权一听，怎么不行啊？张昭摇了摇头，前者诸葛瑾在刘备刚一出兵，兵马未过魁关的时候，他就到御营见过刘备，就曾经当面允许过这些条件。刘备不是差点把诸葛瑾杀了吗？诸葛瑾之所以活着回来，就因为沾了他兄弟诸葛亮的光了。诸葛亮在刘备手下做丞相，人家刘备是看在丞相的份上，这才把咱们这位诸葛子瑜给饶了。诸葛子瑜那么大的面子，和刘备那么熟悉，都没说成啊，您派程秉去怎么能行呢？孙权一听，可也是啊，听到这会儿他看了一看布置，布置一听，哎，主公您不必多虑了，我看张老先生啊，您也不必想的这么多了。不错，诸葛瑾到御营劝说过刘备，那时候呢，咱们那是一半真一半假，唐在刘备，他怎么能轻易退兵呢？现在刘备已经手刃了仇人，他胸中的这口气呀，可以说出来70%了，剩下30%，那就是这范江张达了，还有他三弟这颗首级，咱给他送回去，再把荆州一还，夫人往回一送，我看差不多。哎，张昭叹了口气，点了点头，不言语了。怎么？张昭一想，我别再说了，我也拿不出什么新鲜办法来，只得试试看吧。程秉压着范江张达，抱着张飞的首级，来到萧亭见刘备。有人往里这么一回禀，刘备这么一听，什么？孙权捆绑着范江张达，派使臣把我三弟的人头送回来。哎呀呀，刘备站起来躬身一揖呀，他这是在谢谁呀？他是谢天谢地，是我三弟有在天之灵。说着，刘备一把拉过来了张苞，孩儿啊，你赶快设摆香案，供起你父的灵牌，你亲手为你父亲祭灵吧。张苞一听，谢主隆恩呐！张苞亲自动手啊，把范江张达处以海刑，海刑剁了啊，把二贼剁成肉酱，最后把人头往供桌上这么一摆，这算给父亲张飞祭了灵了。祭灵完毕，张苞捧着父亲的人头跪在刘备的面前。刘备一看张飞的首级，张飞随死犹生啊，跟活着时候一个样啊，就差叫大哥了。刘备当时就昏过去了，众文武赶忙过来呼救，救醒了刘备。刘备是放声大哭，马良众文武一边劝着刘备，安慰着张苞，一边吩咐人赶忙把三将军张飞首级连夜送回阆中。嚯，你瞧这御帐里里外外这通乱呢、啊、乱了大半天，马良才提醒刘备，陛下，吴国的使臣还在辕门那儿站着呢，那位程秉先生属生西瓜的在那儿蹲着呢，怎么办呢？得让进来，您得见个面啊。刘备一听，什么？孙权还派了个使臣来呀、啊、嗨，马良一咧嘴，心说陛下这思维都乱了，开始我们不是跟您说了吗，程秉亲自押着范江张达抱着三将军首级来的，来向咱们讲和来。刘备一听，什么？使臣程秉在外边呢？不错 不用见了，马上把他推出辕门给我斩喽。把马良吓了一跳，陛下使不得呀，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 嗯，马先生有所不知啊，寡人的仇还没报完呢。我真正的仇人不是范将张达，而是江东的孙权呐。我此次领兵来报仇，就要席卷江东，杀死孙权，孤心方安呐。不用多说了，你们就把程炳给我杀了就算了。哎呀，不能杀呀，陛下，人家还要见您一面，还有话向您回禀。说到这儿，马良看了看两边文武，那意思大伙儿倒说话呀，不能叫主公这么做呀。众文武都为程炳先生说情。刘备想了一想，把气儿往下摁了摁。好，既然马良先生与众文武都在这个地方替这位使臣说话，那我就暂且饶他一死。来，叫他进来见我。方才帐中君臣的这番对话，帐外的程炳先生全听见了。程先生腿肚子都木了。程炳心说，这刘备可真够厉害的。哦，也不见我一面，这倒痛快。人家马良刚一说我在外边候旨，他就说把我推出辕门宰喽，哪有这条啊。现在既然旨意传出来了，要见一见。程炳一想，这我这么哆了哆嗦的去也不行啊，尽管我们江东现在势派没你大，人马没你多，我也算是江东的一个使节呀。你看看人家赵咨，人家奉命到许昌上表，没辱君命回来，受到了我家主公孙权的表彰。我也不能让你刘备把我吓晕喽，咱也不是没见过面。哼，你在江东甘露寺太后相亲的时候，我不是就在场吗？不过那时候我不怎么出名而已，你也不大爱搭理我。你刘备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除去你那耳朵比我大点儿。见见你。程炳先生带着气儿进来的，见了刘备一施礼，刘备还不错，给他个座位。程先生谢座之后，坐在这个地方就把来意说了，说我家主公孙权愿意和陛下讲和呀，是重归旧好，孙刘两家不是联过盟吗？现在呀，虽然出现一点裂痕，那么可以呢弥补。那么我主公孙权愿意把荆州割还给您，把夫人给您送回来，不知陛下意下如何？哼，刘备点了点头。程先生，你这话说晚了。程炳一愣，怎么见得晚了呢？记得寡人我由江州起兵，兵到魁关的时候，你江东的诸葛子瑜就来找过我呀，曾经说过先生说的这番话，寡人一概没有应允呐。今天呢，还像那天所说的话一样，不行。我的仇人是孙权，非把孙权杀死不能算完呐。这么说得了，不得江东，不斩孙权，寡人誓不回兵。你请回去吧。说着，刘备站起来走了，就把程炳先生一人给搁这儿了。马良得过来说上两句呀，要不程炳怎么出这大仗？这程炳就羞臊得不得了啊，可以说是抱头鼠窜回了江东，见孙权回令去了。刘备这时候当夜出兵啊，与韩当、周泰是一场鏖战。刘备人马分三路，韩当、周泰真是不好抵挡，也就是江东这几位老将吧，换了别人呢，今天就得全军覆没呀。 打得最苦的呀是镇守水路的甘宁甘兴霸。甘宁正闹着病呢。什么病啊？痢疾，浑身上下一点力气没有，四肢酸疼，头发晕呢。攻打甘宁水寨的还是那沙木科。这藩王沙木科真厉害，手里头使一对铁蹄的孤独，他的兵器和别人都不一样。这铁蹄的孤独什么样啊？那柄啊有鸭卵粗细，三尺多长，那个头啊就像那头后头的大架冬瓜似的，上边全是刺儿。这俩玩意儿上秤腰啊恐怕都没那么大的秤，得搁蹦秤蹦，后汉那时候没蹦秤，这么说得了，足有好几百斤呢、啊。那玩意儿一抡起来是呜的，像刮风一样。甘宁啊在沙漠科的跟前只走了十几个回合就敌敌不住了，他用刀一劈，人家沙漠科用那手里的铁蹄子骨头往外这么一磕，还没磕上，只是轻轻挂了这么一下，甘宁那刀就飞了，飞出十几丈远去。您说那沙漠科多大劲儿得了，这下把甘宁给震的虎口都差点裂了，他腾腾往后退了几步，这么一歪歪差点掉到水里。其实甘宁落水也没什么事儿，他那水性多大呀，在江东来说撑得起是第一把金交椅呀、啊。可今天不行啊，他不是带着病呢吗？甘宁只得抹头往下拜。这时候沙漠科笑，他把手里的铁蹄子骨头往那儿这么一放，一伸手就把弩箭摘下来，嘎嘣噗的一声，一箭正中甘宁的后背，扑通的一声，甘宁就落了水了。这要换别人，这一箭就完了。甘宁的水性太好，他愣结水里头爬到岸上来了，咬着牙支撑着往前爬一段走一段，爬一段走一段，最后在一棵大树下，甘宁躺在这儿再也起不来了，一阵清醒一阵昏迷，最后终于死在了这棵大树下。这么大的一位甘宁甘兴霸，出世以来仅帆船浪迹江湖，后来归顺了江东，赤壁一战单人独马一口刀啊，杀上了曹操的战船，把曹家兵将喝的是魂飞魄散，撑得起是一位浑身是胆的上将军呢、啊。他曾经百计劫过曹营啊，甘宁甘兴霸撑得起是江东的一位常胜将军，今天直落得死在了江边树下。过了一天，江东啊才找着甘兴霸的尸首，奏明了吴主孙权。孙权十分悲伤，给甘宁修了一座祠堂。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去年过年啊，我老公送了两瓶好酒给朋友，被拒绝了，理由是酒我家太多了，你能不能帮我从你家搞两只老母鸡啊。过完年回来之后，那朋友跟我老公反馈说真的是太香了，

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官民知世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甘明甘兴霸称得起是江东的一位常胜将军，今天直落得死在了江边树下。过了一天，江东啊才找着甘兴霸的尸首，奏明了吴主孙权。孙权十分悲伤，给甘宁修了一座祠堂。这孙权更紧张了，这刘备还了得呀，现在只要一提西蜀刘备的名字，几乎江东军民呐、都吓得掉眼泪，真有的日夜哭嚎啊。呵，刘备声名大振，甘宁这一死，程炳抱头鼠窜的跑回来跟孙权一说，人家刘备根本没有讲和之意，再加上韩当周泰这一上表求援，孙权呢、懵了，赶忙大聚文武啊。众文武来见过孙权之后，都坐在这会儿，一个个您看那神色都跟孙权差不多，双眉紧锁，满脸愁云呢、有的悄悄的唉声叹气不止，全没了主意了。明知道主公招我们来就是让我们大家给出一良策，还有什么良策呀？现在几乎把倾国之兵全都发出去了，把三世老臣都派出去了，那甘宁甘兴霸是我江东的虎将，都让刘备给杀死了，还往外派谁呀、再派就得派这些文官了，到那儿好全让人家捆上，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无论是君还是臣全都在这低头不语，半晌无言呢、说目下钟点儿，互相就这么瞅着足有十分钟，没一个搭声的。突然间腾愣站起一位，冲着孙权一拱手：主公啊，何必这样忧愁呢？不就是据刘备保江东吗？现在我江东有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主公为何不用？哎呦，这几句话说的是嘎巴脆，就好像阴天阴的跟水盆一样，一连半个月没开墙，忽然嘎啦打了这么个霹雷，哗啦的一下满天云散开了一半。这是谁呀、现在能说出这么几句话来？不由得在座的全扭想回头看，哟，大伙一看都认识，此公称得起是我江东的贤士。谁呀？看则看得润，这位曾经为东吴立下过汗马功劳，当年赤壁大战周瑜打了黄盖，黄盖受刑啊是为了上曹营去诈降，但是有谁敢到曹营去下这封诈降书啊？就是这位。今天在这关键时刻，最最紧要的关头， 看泽站起来说了这么一番话，孙权这么一听啊，眼前呼啦的下的一亮，哎呀，德润有何高见叫我，你说的这位擎天博玉柱他在哪儿啊，快告诉我吧，只要说出来此人住在哪里，孤随不才愿登门去请。看泽一听摆了摆手，主公不必，不必劳动您的大驾呀，只要您启用此人，我敢保江东无虑，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哎呀，孙权一听，你倒快说呀，是谁呀？主公啊，我江东第一任水军大都督是什么人？众文武一听，看先生今儿这儿怎么了？这儿他说的都是哪儿跟哪儿啊？现在主公问他这擎天白玉柱谁，这看先生反问孙权一句，第一任咱们江东水军都督是谁？那谁不知道？周瑜周公瑾，哪儿找去啊？看泽一听，那么继周瑜之后的呢，是鲁肃鲁子敬，谁又代替了鲁肃的这个都督职务？那就是吕蒙吕子明。是啊，继吕蒙之后咱可就没有大都督了，所以我江东才有今日之险。我说的这个人是堪当此人，这位就是大都督了。嗨，大伙一听，行了，德润你快说吧，你看咱主公都站起来了，你要说的这位擎天博玉柱他是谁呀？不单孙权站起来了，如果说这屋里在座的60位呀、啊，现在站起48个来，有的就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攥着个拳头瞅着这位看泽，替看泽使劲呢，怎么回事？可你倒快说，谁别猜这谜语了。看德瑞一看是活好了，主公列位，我今天推荐的这个人呢，就是那镇守荆州的陆逊陆伯言。哎呦，葫芦，怎么回事？坐下30多个全泄气了，只有孙权呢手扶着桌案瞪着眼睛瞅着看泽。德润，你说的是陆伯言呐？不错，就是此人。哎呦，当时这屋里都是一阵纷乱的，有的就大喊大叫，有的是交头接耳啊，哎呦孙权一看，哎，列位别乱，哎呀，孙权把眉头一皱，心说这哪是议事堂啊，快成市场了，都稳当点不行啊？孙权嘴里是这么说，说他的文武，实际他的心里呀、啊、尤为慌张，不过自己得撑着点儿。孙权这时用手一捻胡须，点了点头啊，非德润之言，故几无大事啊。他刚要把看泽叫过来详细问问，孙权一看呢，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张昭张子布那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不行，孙权看了看张昭，子布，你有什么话要讲吗？周公啊，你既然问到老臣，我就不能不说了。陆逊我是深知其人，我与其有通家之好，三世之交。张昭还真是一点没夸口。朱公啊，别人不知道，陆逊我可知道，他乃吴郡吴人也。吴郡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苏省苏州市。陆逊是苏州的人，他本名啊叫陆毅，后改叫陆逊，字伯言呢、啊。 我怎么说和他们家有三世之好呢？陆逊的祖父是汉朝城门校尉陆玉，他父亲是九江都尉陆俊，跟我都很有交情，我可以说是看着陆逊长大的。这个人很有才，但是他是一个书生，文弱得很，他怎么能是刘备的对手呢？主公，此人不能用啊。说着，张昭看了看坐在他前面的顾雍，顾雍点头啊。张昭老先生的话说得非常有理呀、啊。主公啊，陆逊年幼忘亲，恐诸公不服啊。要是大伙不服，必生祸乱，非耽误大事不可，望主公熟思啊。您可得好好想想啊，陆逊年纪不大，年幼忘亲，那他没那威望，您要拜他为大都督，谁能服气？大伙要不服，这不乱套了吗？那还不把江东的大事耽误喽？您可不要轻易做出决断。说到这儿，顾雍回过头来看了看布置，哎，布置先生，我说的对不对？不知答应了一声。主公，陆逊这个人我也很熟啊，他确实有才，不过他那个才学，我觉得要是治理一郡呢、啊、是绰绰有余哟。您要给他一块地方让他做个郡守，他绝对能担当得起来。您要拜他为江东三军大都督啊，哎呀，非其业，这事儿恐怕不好办，因为什么呢？担子太重，他挑不起来。呵，张昭、顾雍、布置，你一言我一语，抬着夯这么一说呀，说的孙权没有主意了。他又看了一看看泽，看先生可有点生气了。他大叫一声，诸位先生所言差矣，陆逊虽是儒生，这不假，他实有雄才大略，依我看他的才华不在周郎之下，主上今若能启用，必定破蜀，如若有失，臣愿与陆逊同罪，我拿脑袋保他。呵，看来看泽、看德润是有十分的把握，但是就这番话呀，愣没说服得了在座的这几位老臣。顾雍、布置、张昭这么一听，哎呀，我说德润呐、啊，你坐下冷静的想一想吧，这可事关大局，非同小可呀。据我看，这次刘备来伐江东，比曹操那次领人马百万来取我江东还要厉害得多，这可关系到我们整个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所有军民的生命。您再想想吧，想想咱主公的霸业，德润，您是咱江东的功臣呐、啊，你在主公面前说话可称得起是一言九鼎啊，你说话很有分量，可你得想好了再说。把这江东军政大权交给这么一个年轻的书生，一旦要出点漏子，咱们可就全完了。对对对，张昭先生这话说得有理，主公是这么回事。我说德润，你先坐下好不好？坐下咱们再商量商量。我们说呀，在座的不仅是张昭先生了解陆逊这个人，我们大家对他也都很熟悉呀。他出身幕府，做过东西曹令、屯田都尉，他怎么有才学也担当不起这个都督的重任。 幕府是干什么的？过去古代将军出征啊，使用那些帐幕，将军府啊成为幕府。那时候陆逊呢，也不过就是将军身边这么一个听差的，后来做了东西曹令，这又是个什么官啊？汉朝不是有三公吗？那个三公宰相啊，都要设置一些辅助处理军政事务的分科办事机构，那么这个曹令啊，就是这办事机构里边这么个官员。在当时后汉时候，蜀魏吴三国呀，情况也不太一样，也有的这个曹令啊协助长史啊管些文书什么的。那么这长史是干什么的呢？按现在的这个职务解释啊，就是秘书长。那么这曹令呢，就是协助秘书长的这么一个文书，也就是秘书长跟前这么一个低级的官员。屯田都尉呢，那屯田都尉是临时任命某个地区垦荒种田的这么一个行政长官。就是说陆逊这个人呢，要是抄写点文件呢，打个报告啊，哎，开点荒种点地什么的，这都行，他哪担当得起三军大都督嘞？不知先生的话说得很有道理，说陆逊之才可以治郡，不能托以大师。他要当个郡守行，把整个江东交给他呀，那简直是开玩笑。哎呀，阚泽听到这会嘣嘣嘣急得直跺脚啊，你们说的不对。他抢步上前，来到张昭的跟前，瞪着两个大眼睛瞅着张昭。张老先生啊，张昭吓了一跳，心说这怎么了，这位阚泽要跟我吵架呀，是怎么着？德瑞，有话你慢慢说。嗨，阚泽一听现在不是慢慢说话的时候。张老先生，我请问你，咱们主公复夺荆州，杀死关羽，是谁的功劳？张昭手捻胡须，这么一听，哎呀，这谁不知道？是吕蒙、吕子明，那不是吕蒙白衣渡江？不错，吕蒙白衣渡江，巧取了荆州，他打了一个漂亮仗，但是出谋划策的人，您别忘了，正是陆逊、陆伯言呐。主公啊，列位，陆逊随世儒生，他确实有雄才大略，以我看，此人之才华不在咱周郎之下。您说他能当个郡守啊？嗨嗨，常言说得好，是人微言轻啊。这人本事再大，学非所用，或者你根本就不用，再不你就不把他摆在那个位置上，他再有才学也没用啊。他说了不算呢、啊。今日主公若不用陆伯言，则我东吴休矣。臣阚泽阚德润愿以全家担保。说着啪啦一撩衣裳，给孙权跪下了。这还了得了？阚泽以全家性命保陆逊为帅。哎呀，孙权太感动了，他看出来阚泽阚德润是一片赤诚啊，赶忙伸手相搀。德润，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不必着急，德润所言句句是理呀、啊，你的话已经打动了孤的心肠，孤意已决，我下定决心了，听你的，启用陆逊。这样吧，现在你头前带路，孤要亲自登门去请。阚泽一听，那倒不必了，不劳主公亲王去请，还是我去一趟，我请不来，到那时再惊动您也不迟。孙权一听，那好吧，阚先生就有劳你了。 看则一听主公，您就等着好消息吧。他收拾了一下，就奔鲁迅家来了。老远呐，看则就下了车了。步行到了门前，轻轻一打门，门一开，家人出来了。家人赶忙给看则施了个礼，为什么呢？这个家人呢，很知礼呀。这么一看来人，就知道是一位了不起的士大夫，从衣着上看出来了。先生，您叩门有什么事儿啊？我要求见陆逊将军。哦，家人一听是找我家将军的。哎呀，先生，我家将军这几日正在闭门作画，是一概不纳客，谁也不见。对不起您。说完了，家人退身回来，伸手关门。哎，看则给拦挡住了，你别关门呐，我与伯言多年故交啊，你进去回禀一声，这不好吗？哎呀，家人一听，不是我不给您回禀，因为将军有话，我不敢违背。哎，来来来，你看看这个。说着，看则把名次递过去了。名次啊，就是拜帖，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名片，让你知道知道我是谁，官衔、名字、住址都在上边写着呢。家人接过来一看，那我给您回一声吧，您在这儿稍候片刻，屈尊您了。说完了，咣当把门关上。好，看则一想，这陆逊是怎么回事儿？怎么来人都给关在门外边？家人进去工夫不大，胆里边出来了，手捧着刚才那张名帖交给了看则。先生，我家将军已经看过了，他说呀，请您三日后再来，三天以后我家将军这画就画成了。实在对不住您，多有慢待，望先生海量。说着，家人鞠了个躬，一回手又关门。哎呀，看则一撩袍子，扑隆一下抬腿进来了，心说你怎么总关门呢，真是岂有此理。不行，大概你把这个话没说清楚，我不是私自来的，我是奉主公之命，那就是说孙权叫我来的。今天陆逊见我也得见，是不见也得见，你再回去给我说一声。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歌手老狼， 再想起同桌的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就是你已经尽力，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今晚拍案20点，与您一起分享法律的细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官民耻，是性命， 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阚泽一撩袍子，扑隆一下抬腿进来了，心说你怎么总关门呢，真是岂有此理。不行，大概你把这个话没说清楚，我不是私自来的，我是奉主公之命，那就是说孙权叫我来的。今天陆逊见我也得见识，不见也得见，你再回去给我说一声。这家人吓了一跳，哎呦，感情此位不是随随便便来串门的呀，是奉主公孙权之命，他哪敢怠慢呢。先生，这么说那您在这儿坐一会儿吧。这回不错，把阚泽给让到门房来了。阚泽先生一想，哎，这还差不多，不客气点说，我在江东主公孙权的面前也得有个座位，你看到你陆逊门口这儿站着多不带劲啊。这得亏没让张昭那些老臣看你，看你该说我什么呀。你看你死乞白赖推荐人才啊，了不起呀、啊、你瞧这人才，这还没出事呢，看这派头。转念一想，哎，不对，陆逊不是这样的人，他准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怕一些闲杂人前来打扰他，所以他才这样。嘿，这位阚先生啊，倒是自己能给自己解释啊，他倒很能谅解人呢。等了一会儿，这家人没回来，阚泽一想，这位哪儿去了，怎么去这么半天呢。他探身往外这么一看呢，阚先生乐了，怎么回事，那家人就在二门里边影壁前面那站着呢。哎呀呀，阚泽一想，这陆逊哪天能见我呀，你哪能在那儿站着呀。想到这个，他挑起帘笼冲着家人一点手，那家人跑过来了。先生您叫我有事儿吗？哦，我猜着了，您准是不见我家将军了，那太好了，请您三日后再来。说着他就要开门，哎哎，阚泽一把把他拉住了，不是那意思，你干嘛在那二门里边那站着不进去回禀啊。哎，先生您都把我难为坏了，我以为您是随随便便来串个门，感情您是奉主公之命来的，我哪敢违命，我得进去回禀啊。可是刚才我家将军说了，再要随随便便来人跑到这会儿来通报我，我就打折你的腿。我走到二门里头才想起这句话来，所以我也进不去也出不来，我只好在那儿站着。那你就那儿耗着啊，多人耗着，您急了您不是就回家了吗，那我也就得脱了。哎呀，阚泽一听，岂有此理，你给我闪开吧，我今儿不用你通禀了，我直接进去见他，不礼貌了，不礼貌，不礼貌吧。阚泽腾腾腾大踏步进来了，这家人拦也拦不住了，只得跟着后边跑。阚泽进来这么一看，前厅、书房、会客厅哪儿也没有，他回头看家人，阚泽得看着他啊，那意思你们将军哪儿去了，是不是你把他藏起来了。家人苦笑着冲阚泽摇摇头，心说我哪能把将军藏起来，您还得往后走，在花园子里边呢。哦，陆逊的府还带花园啊。哎呦，当然了，人家陆逊官带镇西将军呢、啊。好吧，阚泽往前又走了几步，来到了后花园的园门这儿，侧耳这么一听，这后花园里头，呼呼呼呼呼，心说这怎么回事啊？ 我们这位伯颜将军是不是在这儿打秋千呢？想着看则就进来了。他进到花园来这么一看呢、哎呦，愣那儿，这不正是鲁迅鲁伯颜吗？哪是在打秋千，正在舞剑呢。哼，这口宝剑在他手里头就像一条出水的蛟龙一样，剑光闪闪，是银霜一片。好剑法！看则不由自主地喊了这么一声，唰啦的一下，鲁迅把剑势收住了，低头再看，脚下是一片花瓣。怎么回事？就刚才这一舞剑，那剑的光这么一闪呢，宝剑一过，那花儿就一片一片的四处直飞呀，多厉害的剑法呀！收住剑，陆逊抬头一看，哎呀，原来是看泽先生，失迎了。说着赶忙把宝剑扔了，过来给看泽施礼。看泽伸手相搀，急忙还礼，伯颜高见高见。说着看泽拉住陆逊的手，上下打量陆伯颜。哎呀，看泽打心里往外喜欢呢，今日见到陆逊，不由得使自己就想起了当年的周公瑾。陆逊那是现在江南一带有名的小周郎，第二个周瑜。说实在的，比周瑜长得还漂亮。漂亮在什么地方？你这么说得了，古有宋玉箫生，这长得是最俊的人了。三国有周瑜吕布，这陆逊陆伯颜呐、啊，他就把这宋玉箫生、周瑜、吕布浑身上下所有的优点全长他身上了，那真称得起是法如墨染、肤如白玉、目如秋水、唇似涂朱啊！往这儿一站呢、啊，称得起是亭亭玉立、文秀婀娜呀。陆伯颜男生女相，两个人一见面寒暄几句，陆逊急忙把看泽先生让到客厅。看泽坐在这会儿这么一瞅，哦，点了点头，什么意思呢？他想方才呀、啊、在叫门的时候，家人跟他说的那番话并没有欺骗他，确实陆逊在这儿作画。可仔细这么一看，哎呦，看泽就明白了，这并不是一幅画，是什么呀？是一张军事地形图。陆逊呢、啊、正在这会儿研究兵法呢，落座吃茶，看泽就把来意说了。陆逊这么一听，哎呀，多谢先生之推荐呢、啊、不过我年纪很轻，才疏学浅，我怎么能够担当此任呢？恐怕误了江东的大事。哎呀，看泽一听，伯颜，你不要太客气了，现在都到了什么时候了，还说这客气话，你赶快随我去见主公。这倒好啊，不用陆逊再说门了。看泽是拉起他来就走。哎呀，先生，你等我收拾收拾。伯颜，来不及了，你快跟我去吧，主公正在等候着你。陆逊一看，只得就得走了，连换换衣服看来都没时间了。他首先把桌子上那张图卷起来了，往袖口里边这么一放，跟着看泽来见孙权。看泽让陆逊在外边稍候片刻，自己亲自进来回禀。这时候孙权大概已经睡了，哪儿睡得着啊？自从刘备领人马御驾亲征兵伐东吴以来呀、啊， 这位江东主孙权呢，哪天晚上也没睡过俩时辰觉，现在听说阚泽见他，快请先生来。阚泽由外边进来，孙权呢先看阚泽的脸上表情，就是你这趟去请陆逊，请的成功还是失败了？陆逊是来还是不来？从脸上一看就能看出来。孙权一看呢，心里踏实了一半，差不多可能把陆逊请来了。怎么见得呢？看阚泽脸上放光啊，是兴冲冲的，春风满面。主公，我把陆逊给您请来了。哦，伯颜在哪里？带我去请。且慢，阚泽给拦住了，您不必出去迎请他，他很年轻，他应该来到这儿见您。不过有一样，您可不要着急。为什么呢？可能一见面啊，陆逊要推辞一番。另外还有事情我得告诉您，我到他家里去之后，他那家人不让我进去，是有这么回事，他那袖子里边有件东西，您得要过来看看。孙权笑着点了点头，心说阚泽观察的可真细呀，真用心。德润，你快去替我请伯颜。遵命。阚泽出去把陆逊给请进来了。陆逊一见孙权要施大礼，孙权给搀扶住了。伯颜，不必多礼。说着孙权拉着陆逊的手上下打量了打量陆逊，看着陆逊怪不好意思的。孙权这是什么意思呢？孙权呢也是打心里往外很喜欢这位年轻英俊的将军，他知道这个人很有才，但是说真的，孙权心里也仔细反复琢磨过几次，阚泽既然以全家性命保陆逊，是说明陆逊才华很出众。但是啊，孙权知道陆逊文才很好，要不怎么江东都称陆逊为书生呢？可是打仗怎么样啊？这打仗光凭文才好可不行啊。说敌军来了，我做首诗，冲着敌营朗诵一气，人家把人马就撤了，不见得。那么你既有文才，还得懂得军事，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位陆逊将军在打仗方面怎么样啊？哎呀，孙权心里头底数不大呀，所以现在他打量他两眼，然后分宾主落座。陆逊客气了一气，怎么呢？主公在此，哪有我的座位？哎呀，伯颜，坐下好讲话。你看，德润这不是已经坐下了吗？君臣之礼是要讲，现在这不是在我的书房说话吗？伯颜呐，阚泽先生大概跟你都说了吧，现在我江东形势十分危急，刘备为给他二弟关羽报仇，复夺荆州，他御驾亲征，统大兵75万来发我江东，而且自魁关出兵以来是节节取胜，长驱直入，现在已经屯兵在萧亭，我江东是连连吃败仗，就连甘宁甘兴霸我的一员虎将也死在了阵前，故不胜伤悲呀。如今我江东军民人人惶恐，个个悲伤，都很紧张，眼看江东就要难保了。我大聚文武商议对策，阚泽推举了将军，并且以全家担保，我想拜伯颜为帅，去抵挡西蜀刘备，保我江东无事啊！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鲁迅听到这会儿没说话，他瞅了瞅孙权，又看了一眼阚泽先生，然后低头想了想，哎呀，阚泽在旁边挺着急呀、啊，心说伯言你倒真稳当啊，现在稳当的不是时候，你赶快回答主公。鲁迅笑了，哈哈，主公啊，我多谢阚泽先生的推荐，也感谢主公您的信赖，不过微臣我太年轻了，年幼忘轻，我年龄小，没有那么大的威望，再说我才疏学浅，您要委任我为江东主帅恐怕难以服众啊，军心不服，何以战胜西蜀之敌？我说话人家不听，那我打谁去啊？这仗不能我自己打呀。孙权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伯言，那么以你之见，主公啊，我不是辜负您的信赖和阚泽先生的重托，我看您还是另选高明为好。哎呀，孙权摇了摇头，心里说陆逊呢、啊、这时候你不能推辞。话又说回来，我要能找得着人，我让阚泽请你去干什么呀？我素知伯言之才呀、啊、今想拜你为大都督，我望伯言切勿推辞。主公厚意，我陆逊心领了，不过我就怕文武不服，到那时候您让我怎么办？孙权听到这儿瞅了一眼阚泽，阚泽点头，点头称是，就是说人家鲁迅这话说的对，主公您不要忘了，我在推荐他的时候，那当场不是有几位老臣都有些疑义吗？所以人家陆逊很担心，担心是有道理的。就是孙权也同意陆逊这个说法，他这么年轻轻的，这权柄小喽，确实服不了文武，服不了文武就没法统领人马去拒刘备。这个他无意中用手这么一摸了一下的佩剑，孙权笑了，伸手把青龙宝剑摘下来，伯言，你所言极是啊，说得很有道理啊，这么着吧，孤将这口佩剑赐给你，这就是上房宝剑了，你拿着这口剑，三军如有不听号令者，先斩后奏。俩手把这宝剑捧到陆逊的跟前，陆逊急忙站起来，给孙权深施一礼呀、啊，臣非常感谢主公之重托，但是我不敢拜命，那就是说这宝剑我不能接，为什么呢？您必须当众将这口剑赐给微臣。哎呦，孙权捧着这剑呢，为难了，这怎么拿回来呀？给人家上方宝剑，人家不要。阚泽赶忙站起来，心说主公，人家不是不要，您就这么一给，陆逊伸手一接啊，不行。陆逊这什么意思呢？陆逊是想让孙权给他举行一个仪式，当着众文武再赐这口上方剑，那他就要了。这个要求就是助坛拜帅，你这么一给，人家一接，这算什么事儿？阚泽冲着孙权一拱手，主公啊， 古之名将比筑坛会众，此白毛黄月印受兵符，然后微行令肃金大王遗尊此礼，择日筑坛拜伯颜为大都督，假节月则众人自无不服也。您必须得筑坛，然后让陆逊登台拜帅，您当众授权，人家陆伯颜才能接这口上房宝剑。哦，孙权这么一听，九一先生赶忙把宝剑带起来了，是当夜传令筑坛，起造金台，金台拜帅。陆逊心里是十分感动，他急忙挺身站起来给孙权施了一个礼，多谢主公托以重任，认为我有尺寸可取。陆逊十分不才，现有一张破西蜀刘备之图，请主公过目刷了。说完了，由打袖筒里把自己画的那张图拿出来了，往桌案上这么一扑。孙权吩咐一声，掌灯来。嚯，身边武士唰啦一下被灯笼全都挑起来了，那是为什么？高灯下亮。孙权也不用拿放大镜了，那时候没有放大镜，他俯身这么一看，哎呀呀，心里像打开了两扇大门一样，用十分敬佩的目光看了一看陆伯言。人家陆逊呢，一时一刻也没闲着，怨不得这几天一直关门不纳客呢，感情人家在家里正在研究退敌之策。这张图画的是什么呀？是一张萧亭地形图，上面画得很清楚，刘备的进兵地点以及我们江东应该在哪儿拒敌等等。嘿呀呀，孙权双挑大指，既赞美陆逊也佩服阚泽呀。阚泽方才这醒提得多好，这要不筑个坛拜人家陆逊为大将，陆逊怎么去发号施令威行令肃啊。孙权不让陆逊走了，挽留住他，吩咐一声备酒。君臣痛饮了一番，直至深夜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台子造成了。这么快呀？这什么时候啊？再说那是谁下的令啊？孙权让你修一座拜将坛，你修仨月呀？那他不斩了你？可不一夜的功夫吗？这时文武全都到了，文官一个个额冠博带，肋下佩剑，武将盔甲鲜明，他们雁别翅，分别站立在两边，一个个是衣冠整肃，剑戟森严。吴主孙权首先传令，请陆逊陆伯言登台拜帅。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4月6日、7日、8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再加赠3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3600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杨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谈谈呢这趟啊去北京啊和我们的新老朋友们呢见面，感觉到非常的兴奋和激动。 对， 是不是这种感觉？ 是的。可能有的朋友们不知道，就在咱们3月19号的巡回大课上，我们请到了咱们的李老师到各店参加了我们的巡回大课。可能呢李老师呢今年以来呢第一次参加咱们这次巡回大课，在巡回大课上呢李老师有很多感受。 是，不仅仅是我感受，我看大家都也特别兴奋和激动，是不是？ 对，因为很久没有请到李老师和我们共同来探讨有关健康这方面的话题了。 是的，这个时间呢非常快，我们在北京呢一晃就10年的时间了。那么这次见面呢也是相隔3年的时间，是不是这样？ 很多老朋友呢特别兴奋看到李老师。 哎，就有一种啊见了是格外亲，是不是？ 对， 格外亲啊，确实这样是吧。所以谈到呢我们兴奋，谈到我们的感动是什么原因呢啊，大家想想，就是一种方法啊，我们通过我们的广播我们联系在一起啊，这种关系呢一直就没断啊，包括我们在春节前给大家的春节贺词是吧， 是， 哎，给大家做了过节呢提醒是吧，还有呢节后啊，节后给大家一个呢节后要注意什么。 对， 所以呢这个往往我们考虑到如期呢一过春节大家都忙着过年了，是不是啊，事情呢特别多，忙吃啊忙喝呀是吧，收拾啊连接待连串亲呢、等等容易把我们的健康忽视。还有一个安全是吧，我们在贺词时候都给大家提到了，是不是这样？ 对，所以呢李老师呢在春节前和春节后给大家一个提示。 对，虽然我们3年没见，但是呢我们的心是吧一直呢是吧在通着气儿啊，是这样的啊。在节后我们也提醒大家，提醒大家什么的是吧，看一看啊我们的节后是不是体重增加了，是不是另外我们有高血压的是不是高了，体重是不是增加了是吧，血糖是不是又高上去了是吧，等等这些情况啊，也特别希望大家呢要做一个体检要验一验，是不是？所以这个健康我们为什么说这话呢这个健康不是说我吃什么我这几天不是的是吧，那是常抓不懈呀也可能也因为你一时的，别说一天的疏忽，就一时的疏忽你可能你做10天的养生保健 不一定能够把那个损失补回来，啊，所以我们的啊健康的声音时时刻刻啊都在大家的耳旁，给大家做个提醒。 也就是说，养生这个时时刻刻都在做，一刻也不能放松。 哎，不能放松，是吧？特别是呢，春天、春季， 对， 啊，我们大家都听了广播了，啊，说一年啊春秋两季是疾病的什么呀？ 高发期、复发期和加重期。 对，那么在这个季节更应该怎么着呢？小心翼翼。 对， 是不是啊？小心翼翼的，是吧？因为这条路呢，在这个阶段啊、不太好走。为什么不太好走？是吧？因为这个啊，春季呢，这气候不稳定，是吧？我们曾经给大家提过吧，当你有病的时候，应该是什么？第一，不是说我这病怎么如何好。啊，就像特别是我们一些是吧年老体弱多病的人，首先第一是什么？要稳，是吧？先稳定下来， 就是第一要稳定病情。 哎，先稳住了，别让它起伏大了，别让它突发了，别让它加重了，一定要稳， 就是疾病保持一个稳定期， 对， 才好调理。 在稳定的基础上，哎，就像刚杨老师说的，我们在进行啊有针对性的啊进行调理， 是的， 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记住，怎么让我们病情首先要稳呢？怎么就容易不稳呢？是吧？这个必须要搞清楚啊。第一是什么？气候稳定不稳定， 决定你病情稳定不稳定 啊。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情绪， 就是我们的心态， 对， 一定要稳定 啊。这话展开了 说，心态的起伏也会决定你的病情。 太正确了，是吧？太正确了。我们如果展开说呢，那就是心态、心情和情绪， 直接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 没错，是吧？你比如说，我们情绪不稳定，一着急会怎么样了？血压升高了， 心跳加快了。 你看看，一有事情，是吧？没有事情，睡眠还质量还不高了；一有事情， 肯定失眠了， 你看睡眠又不好了， 对， 是不是？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做个提醒。所以我们刚都说了，是吧？这次去啊，我们不仅仅啊应了我们那句话，不忘老朋友， 结识新朋友， 对，是吧？这次呢啊，我们还结识了啊许多新朋友， 对 啊，这几天我们都转来了，是吧？我们在北京的这个节目啊开播以后，到现在已经是十年的时间了， 将近走到十一年。 哎，啊，我们就说十年凑个整， 就十年之久了。 哎，我们还有什么呢？哎，进入在这次接触，还有70多岁一个老太太，她说我听了13年了。 你怎么是13年的？ 是啊，大家就感到的有惊奇啊。北京讲了10年，你怎么会听13年呢？ 就是呢。 哎，她说，我在山西的太原就一直听李老师了讲健康，是不是？ 哦，我知道了，您说是在来北京之前他就听到了您的广播 啊。后来我从呢山西太原啊来到北京啊开始讲，哎，可巧了，他又跟到了北京啊。这么着呢，3年的山西太原加上呢10年的北京，这个时间加一块13年。哦，知道了啊。这个13年的时间啊，就说呢坚持一直不断的听啊，就有一种呢听不够的感觉，是吧？越听是越爱听，是不是？这个是不容易。你想啊，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啊，信息量多大呀，是大爆炸年代，是不是？而且各种信息啊非常之多。你就说在讲养生保健的多不多？ 多 多。能够坚持听我们这档节目，坚持不断，还坚持去做，实属不容易，我听了以后，是吧？非常感动，非常感动，就是这些人那么执着，那么坚定不移的，是吧？甭管西北风、东南风，哎，刮不倒，就那么坚定，是吧？当然了，就是我们说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呀。就是刚才我们说听了这个我们节目坚持13年的这位老太太啊，去做了一次体检，是吧？ 对。 那个体检的报告是不是很令人兴奋呢？ 首先令他自己兴奋，也鉴定了这十三年跟随了咱们学了这么多知识，运用了这么多知识，结合到自己身上受益了。 哎，什么事儿啊？不是说啊，我听了我爱听，我做了挺好，这个只是你的感觉，真正它的标准是什么呢？是通过科学的检测。这个老太太通过体检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姚老师， 结果证明就是说她的血管，她已经七十多岁了，大夫说就像三十多岁的血管一样有弹力。 哇，这太让人兴奋了，是不是？ 以下是广告时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4月6日、7日、8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再加赠3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3600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我们大家可能看过这个电视，上来好多嘉宾，哎，给做一次血管体检吧。现在这科技非常发展，是吧？在节目当中就可以做。哎，这些嘉宾呢，都是三十多岁。结果一测是吧，当场测，当场看结果，啊，是60多岁的血管状态。 这说明什么？ 是 平常不注重保健。 哎，所以提到这个养生，我们讲了，不是我们讲了，啊，是在我们传统的中医，啊，大家都知道有一部经典著作叫什么？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怎么讲的养生啊？是不是？我们大家这个节目，我们的在这节目我们都讲过， 对， 第一句话在内经就鲜明的明确的就提出了， 智者养生 也。 哦， 是不是知乎者也嘛？是吧？智者养生也，就说明了我们所有能够坚持啊，一直做三不曲五不操啊，用自然的方法去干什么呢？去预防啊，去保健啊，去康复啊，还能够延年益寿。 对，它有四个台阶儿。 哎，它这个作用啊是全方位的。 是的、 啊、全方位的。 所以说不要小看这个自然的方法。 嗯，有些人 它有滴水穿石的效果。 对，那有些人了啊，到了咱们这个养生堂一问，那你们这治什么病啊？是不是很多朋友那么问吧？哎，我们的回答，什么病都不治，是这么说的吧？ 是的， 什么病都不治。那么有人就非常的奇怪，说我听说您这个方法效果可好了。哎，我们说那不是治的，是不是？你说咱们是吧，泡脚治什么病啊？它不治病啊，明白这意思吧？ 明白。 哎，做五步操治什么病啊？它不治病，是吧？新朋友在一开始听他就听不明白。哎，他总认为这个病只能是治好的，这个观念一定要纠正过来，是不是？啊，为什么我们要纠正过来呢？啊，我们跟大家说，这个疾病是怎么形成的？大家必须把这个搞清楚。 就说找到形成疾病的根儿。 对了。 我们再从根儿上去解决。 根本源嘛。 对。 是吧？我们曾经明确地告诉大家。啊，中医认为得病是什么呀？啊，是正与邪，啊，相搏、相争，最后的结果。这话怎么说呢？如果你正气足了，你这个病邪就上不了你身，啊，而且也发作不了，也形成不了疾病。啊，如果你身体绕了，啊，那个邪呢就趁虚而入，啊，邪压正，你就病了。哦，大家明白了哦，疾病的产生。是正与邪之间较量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天天泡脚做五步操，实际上就是增加我们的正气。 这话就说在点上了。如果说文气点叫怎么怎么说呢，正气足一点儿，邪气退一点儿。 正气足一点儿，病气就退了。 哎，这回大家知道吗？它不是治好的，是不是？它是呢，调好的。 是通过我们自身的调理。 对对对对，这回大家就清楚了啊。所以说呢，用谁来去调啊？我们讲了，防调养一体化嘛。 是的。 是吧？防调养，防调养一体化。那么说呢，你首先第一是防，是吧？比如说到了春天了，前两天是吧还十来度了，是吧，突然蹭下的啊，你发现了吗？是吧，中央气象预报啊说出来了，东北沈阳是吧，这个黑龙江气温一下升到多少，20多度，是吧？天津北京不也这样吗？啊，十来度突然升到20多度， 将近30度了，这两天。 就是啊，这是什么？气候极端的不稳定，忽高忽低啊。这时候呢，对我们身体、对我们的血液循环、对我们的血压呀、对我们心情啊等等方面，都会波及到、影响到。 是。 那怎么办呢？那就要靠你自己调。 对健康的也没有什么大变化，对常年有病的人， 那 就 是 这样的天气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考验。那看你过不了，过了过不了这一关，是吧？有的人见一点风就不行，是吧？有的人又怕冷又怕热，什么原因呢？还是正气不足啊。那现在话来说，就免疫力低啊，是吧？如果我们再往深处讲，他的抵抗能力、他的调节能力、他的应变能力、 他的适应能力 等等都降低了。 对，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是吧，这个基础得病的这个基础，我们抓到了，抓到什么了？就是你平时就得注意体育锻炼啊，你要注意要防自然界的这个 天气的变化。 哎，这叫什么？这叫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你得首先你得防这个，热了热了就得脱，凉了凉了赶紧穿啊。过去有一句话，一天三开箱啊。 对，有说的就是这个二八月。 没有办法，是不是？你本身你的身体它就适应不了极端的变化。现在医学给这些由于气候产生疾病啊，这个温度差都给找到了。哎，有人说听懂什么叫温度差呀？就是温度在突然升高和突然降低在9.4度啊，超过了9.4度。 是一个标准。 啊，对，你看这量化了啊，数字化了。就是我们过去中医讲的都是宏观的，是不是啊？宏观。现在呢，随着科学不断进步，是吧？细化到这种程度，是吧？温度相差在9.4，大概是9.4，人就容易得病。容易得病说的谁？说的是小孩，说的是老人，说的是体弱的人， 说的就是免疫力低的人。 对，所以这个我们提醒大家要注意，千万别得病。别得病怎么会不得病？一个提高我们的是吧正气，提高免疫力，二一个你还得防着点， 对， 是不是？还得防着点。所以为什么要做我们这个三步曲五步操？它好处就在这儿了，是吧？我们早晨的这个晨起五步操，它的重点就是防啊，重点就是防。怎么防啊？是吧？你从被窝里起来以后和室内的温度一样吗？ 不一样，它有一个温差。 温差。那么室内的温度和室外的温度一样吗？ 不一样。 又不一样啊，是吧？你作为年轻人来说，是吧，他自身有体质，气血足，经络通，是不是？哎，这个人没问题， 他怕感受风寒， 是不是？ 对，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嘛。 是的 啊，这话讲得多实在啊。那么邪之所凑呢，其气必虚，就告诉你了，你为什么得病，其气必虚，是吧？虚则怎么了啊？虚则就给啊外邪开了一道方便门，就是这意思。 就是说你身体虚了，外邪会趁虚而入。 所以这季节我们告诉大家，防重点做五步操。你看有的人现在春天的过敏，过敏人多不多？ 多。 过敏特别多，过敏体质的人在中国有多少？这数字都出来了，1亿人。一见冷空气 喝着有花粉等等有异味，马上就打嚏了，是吧？鼻子啊就发酸，嗯，就留下什么了，清鼻水了，是不是？有的严重的咳嗽了，这些都属于什么呢？过敏体质。一个亿啊，如果说我们一个亿的人啊都知道要做五步操，晨起五步操，这最起码大大减少了啊。你在搓鼻子的时候干什么呀？是吧？迎香穴，是吧？啊，肺之窍嘛，肺的出口是哪儿？是鼻子，是鼻孔，啊，鼻孔啊要到我们气管，到我们肺还有一段距离，这段距离的生理作用是什么？是不是？给大家说清楚，就把外边冷空气进行了加工，是不是？ 是的， 让它温度增强，因为我们肺大家都知道了，讲了这么多年了，不光我们讲啊。是不是大家都在谈健康，是吧？有关健康的节目啊非常之多。肺为娇脏啊，娇滴滴的那个娇，非常娇嫩，所以很容易受病邪的侵袭。啊，我们做迎香穴，就是把这窍鼻子两旁的迎香穴，还有呢上迎香穴，上迎香在哪儿了？就是鼻子，哎， 在鼻子的中部， 中部一般的炎症都在那儿发生。是不是啊？都在那发生。还有呢，见风流泪的，你看，还有见风头疼的，你这做这个迎香穴的按摩，一举三得。 是的。 是不是啊？ 实践证明，很多人通过按摩这个迎香穴， 鼻炎 好 了 不少，这个鼻部的疾病和这个迎风流泪。 哎、没错，所以它温度增强了。说一旦你这个发生了鼻炎，会出现什么情况？是吧？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叫窍啊？我们通俗的讲，这鼻子就是门卫， 窍就是门， 啊，就是门卫嘛，它是站岗的嘛，是吧？它要啊滤这个细菌和病毒嘛， 就是过滤咱们空气中的细菌和病毒， 还有灰尘等等，是不是？它是过滤的。如果一旦它发生了炎症，啊，它那儿存着有病毒细菌，你一吸气，吸到哪去了？ 肺里了。 哎，就是，先通过啊。通过喉啊气管啊然后到我们肺里，是不是这样？所以说这一步非常的重要。我们在今天是吧，如其在这个季节，我们再次强调了五步操，好不好？ 好。 哎，所以说是说大家这节目越听啊越琢磨越有新意。 是的。 是吧？越有 每一个阶段都给大家一个提示， 没错， 告知大家这个时候容易诱发哪一类的疾病，我们可以有针对的性的去防， 是吧？一旦你的患上了这个鼻部的一些疾患啊，鼻部的疾患都有哪些啊？过敏性鼻炎呢、啊，是慢性鼻窦炎呢、啊，是不是？ 对， 哎，还有严重的 鼻息肉， 还有严重的上到了啊额头，是不是？ 额窦炎， 额窦炎上额头了，额窦炎，所以这些病是吧？一旦发生了是吧，会影响我们的气管肺。所以现在医学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说我们气管肺的毛病有80%由于鼻部的疾患所造成的，好不好？今天我们把呀、这个说的比较细，杨老师是不是这样？ 是 啊，说的细点。实际上呢，这里边还有内容。你一旦得了鼻炎，会什么呢？会经常引起感冒，感冒以后加重鼻炎，鼻炎以后又加重了，又容易得感冒。所以形成了猴折跟斗，连上了，叫恶性循环。所以我们从早晨我们注意就拔住这一关，是不是？好了，这个说起来啊我们还想多说，但是时间到了，没关系，咱们明天是不是继续给大家讲讲啊？ 是的。 好，朋友们，今天就到这儿，再会。 好的，朋友们，明天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

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仅仅3天，圆明园毁于一旦，避暑胜地却成为避难之所。 它记录的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的大事。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奏折，奏折，奏折，时局动荡，内忧外患，面对步步紧逼的英法联军，咸丰帝又该如何面对？ 咸丰皇帝的心里显然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还是那个字，逃。 疯狂纵欲，逃避现实，圆明园为何成为了咸丰的奢华场所？ 说咸丰帝成天酗酒玩女人，不为别的，而是想用这种纵欲的方式自杀。 逃避，逃跑，丢掉圆明园背后的帝王，一段令人扼腕叹息的历史档案即将为您揭秘。丢掉的圆明园，逃跑的咸丰帝。 这些囚犯都被皮绳绑着双手，由于绳子是用水泡过的，干了之后就会越勒越紧，用不了几天，捆绑的地方就开始腐烂生蛆，不出2-3天就会死在这里了。这一幕发生在1860年的清朝监狱。据剩下的一些幸存的外国人回忆说，就在他们刚刚被抓进来的时候，皇帝还曾经亲自审讯过他们，也曾经吩咐过狱卒要善待这些外国人。可没想到这之后他们就开始遭人反绑双手，无人问津，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既然皇帝都说要好好对待这些人，可怎么后来就没人管了呢？皇帝的命令谁敢不从？那些幸存的囚犯们之后才逐渐打听到，之所以没人管他们，是因为京城大乱，皇帝都已经自顾不暇，偷偷地从圆明园逃出北京了。这就是那个逃跑的皇帝咸丰。他之所以会逃跑，是因为英法联军此刻已经在北京郊外的八里桥驻扎了几万余人，他们武器先进，目标直指北京城，眼看整个京城就要陷落了。为了避免做外国人的俘虏，咸丰皇帝只好36计走为上。然而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1860年秋天的避暑山庄，一声快马急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此时距离咸丰皇帝离开京城已经有1个月了。这天咸丰拆开的那封快报，看着看着脸色越来越不好，到最后愤怒至极，甚至浑身颤抖，接着一口鲜血吐了出来。随即这个年轻的皇帝便倒下了。从这天以后，咸丰的身体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在煎熬了不到1年后，时年仅有31岁的他便驾崩。 这送来的是一道什么样的奏折呢？竟然把一个年轻的皇帝给活活的气死了。当天咸丰御览的那道奏折是他的弟弟恭亲王奕欣上奏的，这里呢我们找到了一副影印版本。这个影印版本的奏折原件出自于清朝官方编撰的筹办遗物始末档案汇编里，我们来一起看一下。遗人带有马步数千名，前赴海淀一带，将圆明园、三山等处宫殿焚烧，臣等登高瞭望，见火光至今未熄，痛心惨目，所不忍言，目睹情形，痛哭无以自容。这道奏折恭亲王奕欣写得十分悲愤和痛苦，我们也能够看出他记录的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件令人痛心疾首的大事，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在悲痛的同时，我们也从中发现火烧圆明园发生时，恭亲王奕欣是眼睁睁地站在高处束手无策，可以说是没有进行任何的反抗。圆明园可是皇家园林，代表着皇家的尊严，怎么会让这些洋人们如入无人之地一般随意放肆呢？难道清兵们都被洋人们给打跑了吗？我们来听一听清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道成先生的解释。 这英法联军这么多人，就是1860年的这天2万人呢、啊，就长驱直入，很容易就打进来了。为什么？因为清朝的军基本上在南方，对付太平天国真是内忧外患。 这边农民起义、太平天国和捻军风头正劲，活跃得很。那边英法联军又来火上浇油，打到了家门口，咸丰皇帝却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先跑了再说，留下了这座偌大的皇家园林，任凭英法联军给糟蹋一尽。 咸丰逃跑以后，英法联军便从八里桥直接打入京城，留守京城的清军早就被打怕了，随着洋人们的逼近，他们逐渐后退，最后蜷缩在了京城郊区的西北角，不敢动弹。逃跑途中的咸丰皇帝得知后，立即向全国各地下发指令，要他们火速支援京城。然而这些援军怎么着都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到达，京城无人抗争，于是英法两国的强盗们开始在圆明园里肆无忌惮，甚至放火焚烧。在热河的咸丰皇帝得到消息后，坐卧不安，却束手无策。他自感对不起祖宗，尤其是对不起父亲，他每每想到父亲道光皇帝当年对他的希望，更悔恨交加。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火烧圆明园还没有发生的十几年前的一天，九州清堰的一间屋子内，两个阿克穿戴的少年说说笑笑地走了进来。他们一进屋，顿时被桌子上的两个小盒子吸引住了，他们围在一起好奇地看着。这两个盒子做工都很精致，只不过呢，一个是木头做的，一个是黄金做的。这个时候他们的父亲道光皇帝走了进来，这两位阿哥见状立即向父亲施了个礼，父子三人寒暄了一阵之后，道光皇帝慢条斯理地跟他们说，朕这儿有两个做工精巧的盒子，想来赐给你们哥俩，你们自己挑吧。经过几秒钟的沉默后，其中一个个子高一点的对另一个少年说，六弟你先挑吧。听着这话，只见另一个个子矮点的少年两眼放光， 毫不客气地回答，那皇兄，我就要那个盒子了。说吧，那少年便猴急地把那个金盒子抓在了手里。在一边的道光皇帝全程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哥俩的表现，见盒子已经各归各家了，脸上不动声色地露出了笑容。刚刚那个猴急地要了金盒子的少年便是后来的恭亲王奕欣。那个高点的年龄大一点的懂得让一让弟弟的便是皇子时期的咸丰。那个时候年龄还小的咸丰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这次虽然失掉了金盒子，却赢得了皇帝的宝座。道光对这个沉稳的四儿子十分满意，认为这个儿子有一副明君的风范，懂得孔融让梨君子之道的咸丰在道光心中的形象一下子提升了起来，并迅速上位。按道理讲，咸丰这个德行规矩的皇帝虽然不能让国家大踏步的发展，起码也应该是稳稳当当，可他继位以后呢，怎么会把国家治理得如此混乱不堪，不仅落了一个被外国人赶出京城的下场，还让洋人一把火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稳重贤德的性格为他顺利的登基加了不少分，但是道光皇帝没有看出来这个温文尔雅的儿子一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咸丰当皇子的时候是一个谦谦公子，不争不抢倒也没什么害处，可那个时候清朝的统治已经是千疮百孔了，一个性格温和到有点唯唯诺诺的皇帝能应付得了那个即将到来的乱世吗？咸丰登基时，清朝官场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文官贪钱，武官怕死，做官只为了利益，忠君报国的思想早就已经飞到了九霄云外。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中，许多官员因害怕既捞不到钱又丢了性命，相继辞官回家，所以咸丰皇帝的手上几乎没有可用的人，而此时局势却越来越乱。除了太平天国运动，连咸丰爷爷辈的造反组织都活跃起来，白莲教、小刀会、捻军层出不穷，英法联军也趁火打劫，将军舰直接开到了天津的大沽口。咸丰皇帝实在没精力对付这些洋人，在大炮枪火的逼迫下，不得不与英法俄美分别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内外交困，面对这张逼出来的不平等条约，咸丰怎肯甘心？可他又无能为力。作为天朝上国的君主，竟然被野蛮的洋人逼到忍气吞声的份上，咸丰越想越愤懑。他无法面对那些缔造大清盛世的祖宗们，只好用阿 Q 精神聊以自慰，竟然将天津条约说成是天朝上国怀柔远人，用优惠条款来笼络洋人，让他们依附称臣的策略。 面对这一大堆的麻烦事，咸丰皇帝是想破了脑袋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看着一屋子的大臣，他忽然不知道该信赖谁，山河日下他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做皇子的他不敢与人争，做了皇帝的他更不敢跟天争跟时局争，在灾难面前他即使是有抗争之心也无抗争的胆量和能力，他的那种温和的处事方法根本不足以应对那个巨变的时代。于是无奈之下，咸丰皇帝开始整日唏嘘， 生不逢时。 无奈生不逢时，时代巨变，国家混乱不堪，内忧外患，咸丰皇帝面对一切又将如何应对？ 咸丰皇帝有毛病，非常忌讳喝酒纵欲，他后来如此这般疯狂，特惯的特专，不是准备慢性自杀又是什么？ 外敌蠢蠢欲动，咸丰是御驾亲征还是逃？档案正在揭秘。 烦闷时，咸丰皇帝经常会来到圆明园的九州清宴同道堂逛一逛，每次他来都会触景生情。这座同道堂是咸丰做皇子时期的寝宫，门上的匾额还是父亲赐给他的。那个时候的他呢，常常在这道匾额下吟诗、画画、读书，试图从这些高雅的艺术中寻找个伴侣。可他也曾是个热血沸腾的少年，他知道父亲因为南京条约的奇耻大辱羞愧难当，便暗暗发誓，将来当了皇帝后一定要改变败局，力挽狂澜。道光临死前把国家中兴的希望也寄托在了咸丰身上。登基后的咸丰皇帝比谁都努力，甚至连吃饭都不闲着，读书、批阅奏章、召见大臣、商讨国事，忙得不可开交。可如今勤奋的他不仅没有一雪前耻，反而令这个国家更加雪上加霜。想到这里，咸丰不禁大哭起来，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死去的父亲，更不明白既然上天选他做了皇帝，为什么连条明路也不指给他。这天他就在空旷的同道堂内又独自地喝起了闷酒。哪知道借酒消愁，愁更愁，咸丰皇帝是越喝越郁闷，最后竟然愤怒地摔了酒壶。旁边两个扶持他的工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皇上，吓得要死，顿时跪在地上不敢言语。那天喝得醉醺醺的咸丰皇帝把自己的怨气全部撒在了那两个工人的身上，把他们打个半死。打完骂完了，咸丰皇帝也累了，他倒在椅子上呼呼大睡，连第二天的早朝都给耽搁了。 面对内忧外患，咸丰皇帝在他的人生字典里只选择了一个字，逃，逃避现实。这个时候那些洋人们又开始在上海蠢蠢欲动，他们对天津条约的条款仍不满意，正想着如何向皇帝来要更优惠的政策。可这一切咸丰皇帝并不知情，或许他知道了也是佯装不知。此时的他选择了另一种生活，他开始带着嫔妃们在圆明园里到处游玩，喝酒纵欲，通宵达旦，甚至到了午夜御膳房还要忙不迭地运送酒菜。 年轻皇族们的口中一直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说咸丰帝成天酗酒玩女人，不为别的，而是想用这种纵欲的方式自杀。皇帝的身边每天都有众多的宫女太监围着，他想要自杀自然不可能用上吊服毒这样特别明显的方式，只能用一些慢性的方法。咸丰皇帝有痨病，非常忌讳喝酒纵欲，他后来如此这般疯狂，破罐子破摔，不是准备慢性自杀又是什么呢？可毕竟他还很年轻，一时半会儿是死不了，有些国家大事他是想逃也逃不掉。 1860年8月23日，圆明园中的天地一家春中，一片觥筹交错，喜气洋洋。咸丰正和众嫔妃们一起喝酒吃菜，酒过三巡，一声快马急报打破了这里欢乐的气氛。皇上接过奏报一看，脸色顿时变得煞白，他喃喃地说道：“天津被洋人攻占了。”说完便放声大哭。原来英法联军已经集结了20000多人卷土重来，虽然咸丰此前已经派人和谈，可毫无结果。这次他们从北唐登陆，对清朝政府提出了更苛刻的条约要求。 外夷之乱再次来临，咸丰帝忽然间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用花天酒地来逃避了。可面对外夷之乱，以前他就疲于应付，如今的局势更加危急，岂不是更难于应对？想到这里，咸丰的心里是慌乱无比。 正当咸丰和嫔妃们抱头痛哭之时，懿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坐不住了。她站了起来，冷静地说：“既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皇上哭有什么用？恭亲王一心向来明智，皇上还是找他来商讨对策吧。”听了这话，咸丰才抹了抹眼泪，冷静了下来。他冷静下来，并不是想要去找弟弟一心出主意，而是想到几天前的一件事。 几天前，前线将领派人将一道奏折亲自送到了咸丰面前，那是一道密折，是由照片上的这个人，也就是一直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蒙古亲王森格林沁写的。 这个森格林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一直奉命驻守军事阵地天津大沽口，对战局十分了解。他很清楚此时清军在北京的这点兵力和武力是打不过洋人，京城迟早会落入洋人之手。在清军退到通州后，森格林沁便给咸丰上了道密折，奏请咸丰以木兰秋守为名离开京城去热河行宫，也就是现在的避暑山庄，避避风头，实际上就是要咸丰逃跑。咸丰看到这道密折以后，没有立即给森格林沁回信，而是将密折收了起来。之后的几天里，咸丰皇帝就像是有了心事一样，时常在圆明园的勤政殿里低着头一言不发，来回踱步。 一份御驾亲征的上谕暗含着咸丰皇帝怎样的选择？ 咸丰皇帝这个时候给了大臣亲王们两个选择，这一边是要亲统六师御驾亲征，那边呢是要逃跑。 大敌临近，直指圆明园，咸丰的逃跑计划却为何频频受阻？档案正在揭秘。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最后对影成三人的明月，这是杜甫春雨润无息无声的季节，我突然掉进大唐诗梦的世界。看天